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朱海豚会有错啦。 朱海豚唔系朱海迪， 唔系朱海迪，朱海迪都 可以讲， 都可以讲下，但系就都冇乜嘢讲啊。佢净系我净系觉得佢喺军营嗰次，有人话佢就系走去围军营嘅十二点钟之前，你嗌啲人走啊。其实 嗰个海滨嘅军用地 啊，咁啊做得几好。但系我好唔肯明嘅，点解原来有啲法例系唔使读咗特别捻早嚟噶咯。喂，我從來唔知㗎。 就係話，咪就係話佢哋改埋啲議事規則，改撚到亂七八糟咯。就係話咩先批准，跟住後審議啊嘛。即係話我過撚咗先，跟住你再慢慢睇下有啲咩甩漏要兜翻啦。 聽講以前完全冇咁嘅樣，即係改到咁撚樣喎，原來。 亂曬龍 㗎啦。喂，坦白講，咪死得啦。喂，好撚簡單。 咁我睇某啲嘢先會俾佢咁做嘅，即係好似呢啲擺到明國防外交嘅嘢。 係咯，都其實唔到你香港管。喂，但係都喂，即係你知而家我哋而家自從去咗呢、這個佔中啊、送中之後咧，其實啲公民意識強咗噶嘛，啲香港人係咪先？啊，但咁你諗下將來嗰啲法例，如果你攞點過咧，你話即係嗱，明日大魚。 理論上 你好用個聲喎，大佬 OK 嘅，我睇到條條友。理論上佢要經過立法會噶嘛。咁如果立法會我哋可以功能組別嗰度贏翻多啲，民選嗰邊又真係大比數贏翻翻曬嘅，咁你都勉強可以叫做話到事嘅。 唔 係 你 啲惡法通過， 你唔夠諗得係奇人怪啊！我一種諗法，其實坦白講啦，好坦白，我本身咧就認為係應該起個人工島，我嚟做焚化爐噶嘛，嗱，我焚化爐噶嘛，我講過噶啦，咁呢，所以我係某程度有啲贊成嘅，我係贊成起個人工島，但我唔係贊成過嚟。屌你老黐線！屌你咁撚大， 樓又攞嚟俾解放軍啊，成啦， 係啦， 基本上依家係俾個位擺個解放軍有個港口喺度啫嘛。 我立場好好，一路都冇變。即係但係我成日講到嗰啲覺得嗱，香港人嘅立場啊，明日大魚咧就真係唔係太緊張嘅啫，因為講真一講地，俾地你。咁啊， 明日大魚你都唔知道要擺幾多年先有用。 係，唔好理佢啦。總之，香港冇地啊嘛。 你電源你要擺十年以上先可以開始用噶嘛。 咁都一唔係 你籌備都唔知道要籌備幾多年，跟住再填完仲要等十年先至有層樓俾你用食。 都唔緊，都一件事，因為有地，香港人就完全係兩件事嚟嘅。所以覺得咧，我會睇，其實明日大魚要過咧，嗱，喺送中之前我講緊你啊。是不撚難的。 是啊。 好啦，第二樣嘢國歌啦。在送中之前都不撚難的，因為其實我覺得是很撚細彈的。 香港人都半放棄的啦。 啊，半放棄。但是不好意思。 喂，不好意思，是建制派自己掹走。 而家已經不撚係啦。 不是民情的關係，是他們自己心虛掹走。 而家已經不撚係。 沒人反對的根本。 今天黐唔你而家根本就不撚係的。你明白嗎？十月即係而家話，而家十立法會要執裝修，執到十月啦，係嘛？哇！做立法會議員真係好，唔好講呢樣嘢先。喂，我話你聽，明日大魚啲人想要香港有地，都唔會，你想過到撚難。國法你就而家更撚柒加難。 係啊， 即係本來其實我覺得呢兩個法例係唔撚難過嘅，因為首先功能立法會建制派大比數啦，已經係咪先？但係唔好意思啦。而家乜柒都拖嚟啦，唔係過唔到，可能平時兩三次審議剪一剪剪一剪布就可以過到嘅話，而家你唔肯使啦。你一出明日大魚，又100萬人咯，50萬好未啊？係唔好啊？30萬你驚唔驚先？即係我覺得啊，咁樣搞法其實會嗱衰啲講，係會越搞越縮嘅啲人。但係講我覺得30萬係基本盤嚟嘅而家。我話屌你老，你以後唔撚使過，你任何法例都唔撚使過。 你明明依家最可怕咧，係咧個個禮拜嚟嘅，啲人個個禮拜突襲式、遊擊式咁嚟行咧， 你真係冇得搞嘅，政府真係。 你真係唔知咩事㗎嘛。 來去唔何，依家完全。 所以咪乜嘢拖垮你囉。即係我唔係睇，即係如果即係一個正常嘅政府呢，一個正常嘅立法會，我唔係咁睇㗎。即係我會覺得有啲議例係要過嘅。即係我成日覺得有時覺得妥協係藝術嚟㗎，政治係妥協㗎、 嗯。 我成日咁樣講，即係我唔介意有某一可能有啲泛民主派、反對派會轉轉態，或者個立場會騰一騰，我唔介意嘅，因為妥協係政治嘅藝術，係、 嗯、 必定要應該係妥協嘅，因為冇人咁撚硬嘅。但係市民就唔使同你妥協嘅、 嗯， 因為市民唔係政客啊嘛，係咪先？咁你係仆街啦。 仲要， 因為而家班泛民就跟住不市民嚟行。 仲我投咗代表我啲人俾你 DQ 咗喎，屌！ 係咯， 梗唔順氣㗎，係咪先？ 所以屌你真係好撚柒大鑊㗎，話真係聽，即係呢個所謂爛攤子，呢、這個看守政府，我話咧。跟住落嚟呢一年，就算林鄭月娥下台都好，都係個看守政府，你都唔使玩嘅，或者咧，係要等一個新嘅人出嚟， 等一個真正普選嘅人先有 玩。啊，因為就算阿曾玉成咁講，喂，而家俾一個新嘅人俾你，咁你又點啫？ 冇啊，你係咪先？根本都冇認受性嗰個人。 就算陳志思啊，個賭咁好啦，甚至俾埋薯片俾你。喂，你都唔要，因為我選咯而家。係 啊， 係咪先？咁佢 俾阿薯片係700萬選出嚟咯。 嗯，就算700萬人中意都要選出嚟先有認受性噶嘛、嗯。所以咧冇得搞噶啦，即係呢幾年係冇得搞噶啦。咁呢幾年咧， 一早都話真普選啦，唔使講咁多嘢。 呢幾年有一個好處咧， 就係呢個根源就係呢樣嘢。 呢幾年有一個好好嘅好處就係我哋呢撥款啊、審批啊，就全部都拖緊拖，唔拖垮都拖死你噶啦、 嗯， 起碼有排啦。咁政府又會多啲錢啦，多啲錢咧， 庫房水浸啦，又要派錢 了，又要派啦，啊哈！或者我都估計 冇藉口唔派， 係啊，因為你都冇基建， 搞啲唔知乜撚嘢基金出嚟咯， 係咯係咯係咯， 搞啲唔知乜撚嘢關愛基金嗰啲， 總之乜撚嘢都好啦，政府又會水浸， 左袋又塞100億，右袋又收幾百億咁樣。 咁其實某程度都係因為送中呢一次咧嘅好嘅 scenario 嚟嘅。係咪先？呢個生意翻係好嘅變咗， 嘅反效果咯。 係咯，一個其實唔係咁好嘅，而家喺個正常嘅社會嚟表啲唔係咁好嘅、嗯，但係得到一啲好嘢嘅喎。我成個嗱，我就好坦白講啦， 正常嘅社會根本唔會發生呢件事啦，屌黐線嘅咩？ 總之而家香港係一個畸形嘅社會啊嘛，發生呢啲事咧，就某程度係益緊咗我哋嘅喎，即係派係派緊啫，唔知係福利啊定係糖嘅啫嘛。咁、嗯、我哋試下 食屎食藥， 係咯，我哋啦，叫做係咯。咁啊睇下我哋靜觀其變，睇下有咩更加好嘅嘢啊！我成日覺得政府係要派㗎啦。 嗯。 我攞咗啦，啊4000蚊攞咗啦。 嗯。 咁其實攞咗4000蚊，我唔會啊，我唔會覺得我咩嘅喎，因為利息嚟㗎嘛。 嗯。 啊，你還住啲利息俾我㗎嘛。 咪 所以我唔會對一個政府有任何可觀嘅，我即刻買撚曬嘢啊！啊！我要用撚，我已經用突咗啦，好撚快，已經用突咗啦，喺一個禮拜之內唔夠。咁、 嗯、 啊，唔好啊嘛，啊唔好唔講呢樣嘢啦，講翻、嗯、珠海團啦、啊。嗱、 嗯 其實我冇搞團幾個月噶咯喎。 嗯， 佢兩個月到啦，因為其實點有兩個月噶啦，即係有個理由嘅，因為而家連埋呢個月係3個月啦。咁嘅事，咁嘅氣氛，屌、 嗯、 你點搞啊？吹雞一齊玩。喂，我覺得好撚契弟咯！如果開始搞團，係咪先？咁既然咁，所以咪變咗玩咗兼職啊咁成啦。咁點解呢一次啱啱就會珠海團咧、 嗯？ 就因為其實我真係冇節目講啦。 嗯。 咁我又唔想搞團。 嗯。 咁我咪啱啱同阿大的大的啱啱咪神山虎。 哦。 咁、啊、我話咁啊搞啲咩都俾佢啦。 變咗鐵腳咯。 係啦，跟住我又問大的，喂。你幾時去問個呢排喺邊度玩？大的就話：呢旁我都去開珠海㗎啦，深圳啊咁撚嚴呢期， 黃曬呢 啊好撚嚴啦。咁啊咁我話：喂，你幾時去？喂，我又想再話，佢話佢呢個星期六再去啦。咁、 嗯、 佢話因為佢有朋友喺遠道而來， 嗯、 有啲澳洲嘅朋友遠道而來咁樣。咁我咪話，不如再問下你朋友啱唔啱啊？即係再埋玩啦、 嗯， 即係因為真係好悶啊！成日屌嚟屌去，喂，唔係小影就屌啲00後，唔係00後小豬啊！嗰啲兼職啊，其實坦白講、 嗯， 啊，原來佢唔怕我嗰個名啊，阿鐘先食得落嘅啫，話先你聽，屌你老黐線，點食得落啊？講真，幅相假我都話， 哇，睇感覺乾淨啲啊，都係嗰句啦， 假啊嘛，你屌你真係。 即係食唔撚柒落咁啊，兩仲要兩差嘢，其實我都肉都赤埋，我唔係為咗要有個節目講下咧，我真係屌啲店都唔撚會掂啊！屌你真係黐撚線㗎，好撚閪噶啲， 彈咗鐘啊！ 我你彈鐘咪我撚鳩，又冇你又要玩，坦白講我其實我冇得彈鐘嘅。因为我要做节目啊嘛， 你如果平时喺唱 K 见到呢啲 蛋糕拣啦，你冇可能坐得埋你，你拣嗰个我都耻笑你啦。喂，坦白讲，喂，呢网友拣，即系一系就拣靓，一系拣大波。 嗯， 屌你老尾唔靓兼唔大波，冇知边冇波，着衫有肚，你咪黐线。 嗯，正正人家啊嘛，觉得。 唉，真系假噶嘛？不过 OK 啦 ，OK， 唉、哎，所以点解咧？即係如果我又話你話要兼職，我不揾要我幫手揾兼職，你不如就試下揾阿林林同你試下傾啦。我真係唔做啲雞仔任務人，我又唔想食呢啲嘅，或者真係好啦，好撚削咧，係咪先？好啦，講咗我依度啦，因為咁嘅氣氛啊，咁你搞團好撚啟弟，我覺得咁我咪唯有跟人團咯。咁阿大隻啱啱就有朋友嚟，咁我。不如再埋啦，跟住阿大啲就話好喎，一齊玩咯。咁咁就咁啊，邊度又去珠海啦？ 一行幾多仔？ 四人。有一個原來係舊朋友嚟嘅。喺以前喺長江都已經有玩 嘅。 咁原來大啲一路咧都有同佢有聯繫嘅。咁啊，咁嗰個可以表住不講先啦。因為佢都係一個好撚奇怪嘅朋友嚟啊。因為佢啲 taste， 我識唔識啊？ 我唔知佢唔怕，唔知拍保唔保得个名，一咪又同你讲 ，OK， 嗱，你应该唔识嘅，应该可能唔识嘅，咁啊同我几熟嘅， 可能真系唔识。 啊前节目主持人系熟嘅， 梗系啦。 咁啊其他就应该未知啦。原来大德又同佢一齐玩嘅，咁啊阿大德咁啊同埋个澳洲嘅朋友啦，咁啊就约啦。咁啊呢次咧又系可以揾阿小龙女啦，咁我哋去翻珠海玩啦。咁原来阿小龙女咧。就幫我哋咧訂咗房啊，酒店房。 嗯， 哇！啲酒店房非常之靚，一有個好大嘅浴缸。 日本仔嗰間。 唔係啦。 哦，唔係啦。 係啦，唯一係呀。 係冇咗嗰個噴屎眼。 係啊，冇一個洗，冇得洗，冇得啊！洗屎咩？ 哇！如果俾我去， 冇得吹洗眼。 冇得吹洗安。 咁其他就好啦，滿意㗎啦。因為間房就其實唔好大嘅啫，但係起碼個浴缸咧。就超大嘅，超大嘅，等於我哋去我玩開程去情趣酒店咧，嗰個浴缸咁大嘅，咁嗰個浴缸當然係冇啲咩白沙廚啦，但係都 揸浴缸， 大嘅大浴缸嚟嘅，咁其實我好中意，因為覺得你飲醉咗咧，你浸一浸咧， 係就命發啦， 嚇會出翻啲酒氣嘅，嚇 咁就命發嘅，你唔好亂嚟， 唔怕我心臟得啊！咁 即係有心有命嘅人注意啦。 係啦，咁樣我都唔建議你哋浸嘅，我自己浸啫。我浸開。咁其實好啦，滿意。但係呢間酒店好奇怪嘅。如果譬如我去攜程訂咧，就550蚊以上。星期六可能唔止添，俾我睇閒人。咁咧就叫香江啦。我間間嘅酒店我香江啦，因為四個字嘅。咁香江酒店啊，咁樣。咁原來咧以前呢間酒店有個背景嘅，以前呢間酒店咧對面咧亦都有好多 K 場喺度嘅。咁咧呢間酒店啊專做啲咩咧？就專做嗰啲 K 場客，同埋有好多咧嗰啲兼就嗰啲咩附近的人之類嗰啲啦，嗰啲中介啦，蝕子仔又有，可能喺樓下踢佬又有啦。咁其實幾 哇唔幾危地？ 嗰陣時係以前係，因為有個網友同我講翻嘅咋嚇，我因為我佢哋同我講翻啊呢間以前淫竇嚟㗎咁樣。咁咪有幾個網友都咁講，咁我咪同佢有個網友肯同我傾耐啲喺微信度，我咪問咗咯。原來嗰個係人鬥嚟嘅以前，咁當然啦，珠海要改變㗎嘛，係咪先？咁咪唔會執咁撚多幾場啦。 經過一輪嚴打之後， 係啦， 就改邪歸正。 係啦，咁冇改邪歸正嘅就冇咁多 K 場㗎啦。以前珠海都好多㗎，咁咪冇咁多 K 場啦。咁就而家剩翻高價嘅可能剩翻兩間啦，低價嘅即係中價嘅，好似我哋呢啲剩翻三四間啦。咁啊，仲 cheap 啲都有嘅，咁可能就翻八九間度咯，咁樣喺坦洲啊，或者喺我哋嗰度邊度啊，拱北啊，咁上下咧，唔會好多啦，以前好撚多噶，咁啊冇嘢啦。但係呢個酒店咧，如果我哋訂就550蚊，其實都值嘅，我覺得值嘅，我都覺得值嘅，因為四星級酒店有個咁大嘅浴缸， 就甚至乎嗰啲咩牙刷啊、梳刨啊、针线包啊、 硬件都 啊 ，match 嗰啲系一个五星级酒店嘅硬件嚟噶啦。啊，佢嗰啲 肉铺 啊， 有肉铺、 啊，我有肉干，九成有肉铺啦，喺啲情趣酒店冇嘅啫，系咪先？咁啊，好满意噶啦。即系有你知，我有时会攞走嗰啲梳刨噶嘛，系咪先？咁啊，嗰啲咁啊，好 OK 嘅。咁啊， 成日想攞走件肉铺啫， 屌你啦，唔得啦，要俾押金噶嘛，系咪先？咁啊，咁啊 OK 啦。咁啊，但系咧。我就但要攞呢订呢酒店咧，就要人俾咗钱先。 嗯， 咁我哋冇人会咩噶嘛？小龙女就好抵得谂啦。 嗯， 佢私人揞咗钱出嚟先。 哦，哇，咁佢都 大佬，我四间房，小龙女攞得平啲，所以一定要小龙女揞啦。咁啊，咁你知啦，我哋香港人， 你一晚你哋四个，即系仲有唔知几多个客都系佢揞住先嘅，可能。 有啲人會微信俾錢佢先嘅， 都厲害啊！真係。 但你要記住，我哋唔係㗎嘛，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諗住我哋個銀行會好揾多錢㗎嚇。你知其實我都係銀行得幾百蚊㗎啫嘛，其實。咁其實冇可能，我可能未必夠錢俾阿小龍女㗎嘛，而且阿大的取雞㗎嘛。咁大的同都係一樣啫嘛。佢唔係冇錢，佢有錢嘅，佢有份唔錯嘅工作㗎。OK。啊。但系喺大陸嘅銀行，喺我哋微信户口，我哋唔會有好多現金喺度噶嘛，係咪先？咁啊，咁啊，當然啦，冇得俾阿小龍你先啦，小龍你都墊咗出嚟先。 嗯、 我哋四間房， 嗯、 1700多蚊、 嗯， 小龍女就攞出嚟先。咁、嗯、當然啦，咁我哋俾佢嘅實在， 放飛機 大佬鑊噶啦，真係大佬鑊噶啦。啊，咁啊，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又有一個咁好嘅經理係咪先？咁啊、 嗯， 而且依個嘅口啊，證明佢係好信任我哋嘅。 嗯 啊，咁啊，咁啊，幫我訂一房，咁我哋又一照計啦，同阿大德約喺3:30就喺嗰個口岸等啦，即係橋口岸香港段等啦。咁、 嗯、 啊，我遲到嘅，哇！那個冚家產嗰架巴士咧，唔知應該做乜撚嘢咧，龜速咁行嘅，好撚慢嘅。平時我上車咧，就一個鐘頭就到噶啦，差成兩個鐘頭先到。 哇！咁犀利。 咁樓上冇冷氣添。 係大風啊！ 唔係啫，樓上冇冷氣添喎，仲要架車話可能滑滑地啊，我都滑滑地，行得好撚慢。啊咁啊咁啊要係大的等啊遲到啦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啊請架的士咯。 嗯。 咁啊跟住我哋去到酒店啊，放低曬啲嘢，望望個環境，影下啲相，咁啊貼上我哋個聊天室度啦，俾人睇下，哇幾靚啊呢間酒店咁樣。咁啊冇嘢啦。咁跟住就同阿大的就約有大的。同埋大的個朋友，澳洲嚟嘅朋友，咁、 嗯、 就去食飯先。咁嗰時我哋三個嘅啫，另外嗰個朋友都未到嘅。咁我哋三個咁啊喺食緊豬腦雞啦。咁我哋食緊嘢嘅時候咧，咁嗰個朋友到埋啦。咁、 嗯、 個朋友就到埋就啊我誒佢都冇咁快講，我下次即係諗個名俾佢啦。咁澳洲嗰個朋友好簡單，佢又冇聽過我節目㗎，完全唔識我嘅。咁、跟住我咪同佢講，我有一個咁嘅平台，會將我啲風花雪月啊啲嘢攞出嚟講下嘅，你得閒聽下啦。咁佢都話：，哇，你我玩一次，你就會以後都記到我㗎啦。而家我就幫你諗緊個名，即係無謂兜口兜面啦，好似阿鐘仔咁無謂啊。有時口噏好撚快，噏咗出嚟㗎嘛，咁樣。咁當時佢當然佢俾個名我唔同啦，但係當日佢着住一件格仔衫、 嗯， 不如我就嗌你做格仔咯，冇咁樣。呢、 嗯、 個澳洲嘅朋友就叫格仔啦。咁呢冇話呢一集，可能呢啲兩集都會有少講一講佢一個經驗咧，幾撚恐怖。 O、 嗯、K， 又唔係幾恐怖啊，即係有啲小意外。嗰啲小意外我就一早會知道，但呢樣知道我就未見過嘅，咁、 嗯、 都發生咗噶嘛，可以一陣講下。咁、 嗯、 我哋食嘢啦，咁當然阿大的我問阿大的你 B 唔 B 粉啊？即係你知一定要 B 粉噶嘛，你知新人出嚟，即係 B 粉叫咩 ？B 粉即鱷魚啊嘛，係、咪？我哋玩嘅時要嚇夠啲女啊，玩得興奮，氣氛好啲啊，咁企力卡啦啦咁樣。咁我就話嗱，我就將啲咩嘢 B 粉佢哋啦。咁傾完後得啦，跟住就我哋去約好曬啲人咁啊，翻酒店攞酒，攞翻兩支 XO 啊， 嗯，哦帶酒入去， 帶兩支 XO 去， 嗯， 咁就應該點樣講咧？嗰兩佢帶兩支 XO， 我哋去到咧仲要嗌個套餐， 嗯， 因為兩支 XO 四個人就唔夠飲嘅， 嗯， 啊，咁啊再嗌咗。 一個芝華誒咪一個黑牌套餐， 嗯， 買二送一嗰啲咧，2000多元啊， 嗯， 啊咁啊， 即係兩支 XO 三支黑牌喎，即 係，係啊 ，OK， 其實就誒、我唔介意咁飲嘅，唔係我唔建議咁飲嘅， 嗯， 因為逢係開親大酒都緊有傷亡嘅， 唔係你死個人啫喎， 唔係飲唔曬，其實今日我哋飲剩半支咋，我哋飲剩半支黑牌咋，其實我哋可以玩。都可以玩好耐㗎 ,ok? 啊咁啊我冇嘢咋其他朋友呢即係好似格仔咁樣已經傷亡啦 嗯 人哋遠道而來嘩從啊五家仔乜嘅澳大利亞 嗯 啲飛機幾粒鐘飛機飛嚟香港啊飛嚟珠海咁樣因為同你瞓覺我如果你真係鬼坦白講阿大丁對佢唔住啦你嗌大酒當然佢哋鍾意飲大酒咁其實我嘅時候覺得即係無謂咁玩啦、啊即係及乎無謂傷亡啊！而且張單非常之唔平， 嗯， 人均計850元一個。 哇！自己帶兩支都重要， 唔係自己帶兩支，嗰兩支 XO 已經冇計落張單度。 係咯， 張 唔係啊，即係自己帶兩支都重要。 係請我哋飲啊！阿大姐係請我哋飲兩支 XO， 即係嗰兩支，如果要你夾埋都幾金。 金啊，700多元支啦，而家 XO 啦，唔得900多元支啦。 系咯， 系先要加多2000元噶啦，咁呢四人要加到500噶啦， 咪咯。 咁啊，800多元其實某程度幾用。咁而且但係點解用咧？其實因為我哋應該就剩翻好多嘅、 嗯。 但我哋平時由6點睇女，至到玩到10點啫嘛。咁、 嗯、 呢次唔係我哋玩到十一點差唔多接近12點啊。 嗯， 即係玩多咗兩粒鐘。 嗯， 咁咪形成燒埋嗰啲酒囉所以形成咪有人傷亡囉、 嗯、 玩成6粒鐘死唔撚死呀、 嗯、 死撚緊呀係咪先咁啊即張單係貴㗎咁所以呢如果有時同啲網友玩呢我都盡量建議呢去飲下啤酒啦咁、 嗯、 其實有日日所以如果坦白講你將心比己如果你係要開咁大酒我要收幾多錢呢當然我唔會 IXO 啦、 嗯、 我呢一樣㗎啦可能要帶兩支或者三支 黑牌過去再喺嗰度再嗌多因為最低消費。咁可能嗌六支嘅話譬如有六條友去咁我要開幾錢一位開9嚿上一位、 嗯、 如果我唔使蝕嘅話我一定要開9嚿嘅。850元我都可能要蝕咗喎。係咪先咁其實 某程度。 喂你帶團你嗌咩酒㗎啦。 唔係㗎有時啲網友哎呀我又想飲乜咁我就我就會問埋其他人飲乜飲大酒得唔得其實亦全部網友都冇所謂㗎只係個別有幾個呢 咁你講到個價錢爭咁遠就有所謂㗎啦 咁其實嗱，你係咁㗎7嚿同9嚿啫多俾2嚿嘅話係飲大酒喎其實有得考慮㗎有得考慮㗎只係呢點解我成日都飲啤酒呢因為其實有個別網友呢、 嗯、 有自留好、 嗯、 血字你知咩叫血字呀、 嗯、 肥出嚟嗰啲係血嚟嘅咁撚恐怖咁所以呢我就盡量呢就唔飲大酒咗咗飲返啤酒咁、 嗯 啊、所以呢咁所以我咁咁所以張單就貴啦咁 ok 啦咁唔好理張單玩啫係咪先咁我哋就又係好準時啊 ,6 點零嘅就已經去到間 K 房啦咁都打開到門啫、 嗯、 我見到有條女坐咗喺度 咁 嗰個係邊個呢就係、是、JJ 啊、 哦 okay、 即係你記得 阿大的個 唔係大的空少嘅第一次去珠海阿空少就揀咗一個貌似假曉神嘅女仔坐低咁因為有呢個女仔呢咁我又抄低咗呢個女仔嘅微信咁大的呢亦都搵阿小龍女攞咗呢條女嘅微信因為我聽我哋講㗎嘛喺聊天室聽我同阿空少喺度講嗰條女好似假曉神㗎咁樣咁大的又你知啦淫賊嚟㗎嘛咁神祖咪攞咗佢個微信囉咁好啦咁去到原來呢阿大的就約咗呢條女諗住俾佢個澳洲嗰位朋友阿格仔嘅 ,ok, 咁坐低咁阿格仔又喺度啦另外嗰個朋友又喺度啦嗰個老朋友、 嗯、 啊叫老土啦、 嗯、 老朋友啊，架土啊，就唔係嗰架土喎、啊。OK， 係啊，有啲網友好叻，都好撚撲街嘅啲網友，即係我識個網友叫做長毛文，呢個撚樣就唔嗰啲網友就唔會嗰個文字嘅、嗯。哎呀，你同阿長毛上去啊，咁撚樣㗎、啊嗯，有啲網友特鳩真㗎，唔知點解。咁呢個我叫老土啦咁啊同阿老土一齊啦，咁啊佢就唔算好好好唔算好老土啊 ，OK， 但係佢我老朋友梗係土呀，咁啊咁啊咁啊一齊坐落去，咁啊諗住呢個解妖神咧就俾阿、 澳洲朋友， 係啦，澳洲個朋友阿格仔嘅，咁點解阿格仔就唔係幾杯茶，唔啱，咁啊佢話咁啊阿格仔話叫佢走咯，咁大的又唔啱喎，唔知點解。 嗯 其实大啲叫㗎喎呢條女唔啱唔係啱我唔好。 我嚟。 嗱坦白講啊嗱我首先要講講呢個所謂解妖神佢、樣似解妖神。咁、其他身形呢都幾撚粗壯佢話完全唔係我杯茶嚟㗎。話聲俾你聽啊。 大骨架嗰隻。 粗壯啦、 啊。 大骨架都唔可以形容啦、啊、總之。因為佢唔算好高但唔係矮嗰隻啦。咁啊，哇！咁 有冇120磅啊？ 佢重過我攬定， 我重過你啊！哇，咁 絕對啦！我130幾啫嘛， 咪咯。 佢絕對重過我啦。 佢重過你喎，130幾。 我好撚粗壯喎，我叫苗條，佢叫粗壯喎。 哇！130幾好肥喎，其實 唔算好肥嘅，即係有啲肉啦嚇。 Okay. 啊，總之唔係我杯茶啦。但係講真嗱，坦白個相，淨係睇 啊，淨係睇頭， 淨係睇個頭咧，佢係。好滿分嘅，因為真係似解妖神，佢仲靚過解妖神添，坦白講，個鼻仲直過解妖神添。但係佢身形有啲唔好睇啦。咁我 咁失陪 我就成日覺得，喂咁嘅女就即係明星相，咁食呢啲嘅食嘅明星相嘅，就唔好理佢啲下身啊，唔好理佢咩招呼啊，上床係點樣啊？因為我唔記得咗空少點樣講啦。好似係讚嘅喺讚佢喺床上嘅表現嘅、哦、我又唔好記得咗啦因為好撚耐啦咁啊不過係咪都咩啦而且有個熟嘅人玩鱷魚好啲㗎嘛咁啊咁我話咁你唔好走咁你就坐落嚟啦咁跟住就OK 啦咁我已經坐一個啦咁就剩返三個啦咁通常例牌呢都係呢個呢選妃日子呢都係揀老婆㗎啦係咪先咁喺度揀，即係有啲 OK 嘅，我都行過嚟有啲 OK 嘅、即係有一件咧，嗱珠海其實咧，我哋去嗰間廣場咧，我成日講話2100同2300過夜嘅、其實原來唔止嘅，佢仲有一啲3000蚊嘅 model， 但就好少嘅啫。我去過咁多次咧，我係第一次定第二次咧見過兩件 model，兩件 model 係3000蚊嘅，見過嘅啫，跟住其他次去咧都見唔到 model 嘅。 Okay. 見唔到3000蚊嘅，咁呢次就帶個有個媽咪就帶咗一個 model 住過嚟，哇！3000蚊咋，啪啪聲個樣，即係佢有啲佢樣啊笑好甜嘅，即係好撚中意啲女一睇中咧，嗱佢正即係我哋睇女咧係成班噶嘛，但係咧個媽咪淨係帶一件過嚟嘅啫，即係唔好同人比啦，唔撚使比啊，因為嗰啲即係帶咗個媽嗰、那個的model 過嚟咧，其他女嗰啲你唔會揀嘅。完全唔入流㗎喇一定係一比就係就算係平啲都唔入流嘅就三千嘢3000蚊啦。咁嗰條女呢我諗有我咁高㗎。高挑身形。咁唔算好瘦嘅咁因為入位咁高啦、除非即係食白粉先咁瘦嘅啫咁佢唔算好瘦嘅。咁即係有返個 model 身形最緊要個樣㗎。個樣係笑容滿面嘅有少少似大 S 㗎。 哇。 即係你杯茶到震嘅話聲你真係好撚你杯茶嘅。我都叮一聲。坦白講，我睇翻我夠錢嘅，我夠錢嘅，但係就我就真係坐撚咗個 JJ 嘅啫，即係坐咗 JJ 嘅話，如果我冇坐呢個 JJ 咧，3000咪3000咯，屌你咯，哇咁撚高質素嘅，咁但唔知點解喎，其餘嗰三個都唔揀喎， 3000都唔揀， 咁其實我知道有理由嘅，因為其實我知道曬三個人，尤其是老土嗰啲。即係老朋友啦、你食乜撚嘢我真係好心照啦好撚心照你唔使同我講啊你成日同我講話我唔會解呀你知道我鍾意咩我梗係知道你鍾意咩啦你鍾意呢啲好唔會同我爭呀你屌你啦咁我都知㗎 ,ok, 咁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點樣呢？不如下個禮拜講啦，同埋嗰單意外啊，咁、 嗯 啊、可以下個禮拜講講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網友都係啊，嗱呢次其實唔係拉布嘅，即係有啲想有啲傾下嘅啫。神山虎要買啦，同埋啲 Kitty Cat 啦，最得起仲有半打路啦，咁你啊揾一兩個哥幫我 sell sell 咁佢 ，OK， 咁啊打聲招球啦嚇，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點贊嘅點贊啦， 係啦，點贊唔需要啦，而家自動嗰個網友同我講話，喂，屌你老母點贊唔知害人，俾太太朋友知道同你一齊，你哋冚家產啊，牛都唔係好人嚟啦，啊費事俾人渲染到啦，係咪先？走眼出走草啦，咁你啊算啦，我收翻你點贊嗰樣嘢啦，但係你唔點贊你咪醒啲嚟囉，啊唔係啊一蚊嘅蘋果都收你三皮啦，OK， 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